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Cathy。 我是佩芬。 前几天新华社的公开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一份管理办法，叫做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呢，新闻单位应该健全保密制度，对新闻从业人员在职务行为当中接触的国家秘密信息应该明确知悉范围和保密期限，健全国家秘密载体的收发、传递、使用、复制、保存和销毁制度，禁止非法复制、记录、存储国家秘密，禁止在任何媒体任何形式传递国家机密，禁止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办法还规定呢，新闻从业人员不得违反保密协议的约定向其他境外媒体网站提供职务行为信息，不得违反保密协议的约定通过博客、微博、微信公众账号或者个人账号等任何渠道，以及论坛、讲座等任何场所透露、发布职务行为的信息，不得利用职务行为信息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么长的一段话哈，有人就总结起来，其实就一句：中国禁止新闻从业人员以任何形式向境外媒体撰稿。那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曾经讨论另外一个话题，也是由国家新闻广电总局一项规定，当时争议非常大，就是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没有经过本单位同意呢私自开展批评。那当时这样一个文件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进行批评，说什么叫做私自批评，那什么又叫做跨领域的采访，这些都是通通禁止的。后来呢，就相关的领导就出来澄清，说这并不是大家担心的所谓的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采访权受到了这个控制和打压，而是说呢，因为现在新闻采访当中有很多的新闻诈骗，新闻假新闻的创造，还有一些经营活动，其实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它是涉及违法犯罪的。所以呢，我们根据这样一个现象进行打击，而且当时是抓出了几个典型的案例。但是现在这样，我刚才念到哈，这么大段的管理办法，有人就说这是非常明显的希望是对于自媒体事业所谓的构成釜底抽薪一般的打击。那对于在微博上、微信上的有关的从业人员，可以说是影响非常之大。 但是我觉得直接的把它解读为禁止中国的媒体记者去向境外的网站或者是媒体撰稿，好像有一点偏颇，有一点以偏概全，有点这个标题党的意味。因为你仔细看它的这个规定的文章的内容，它是说是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词是国家秘密。那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新华社还有中新社这样的一些国家层面的新闻机构，他们是有权去可以参加一些闭门会议的。那在这些闭门会议上呢，就会有一些可能是我们正在筹划中的一些政策打算向外公布，但是要先跟大家通个气，先跟媒体的同仁们通个气。那可能之后再去向外界的一个统一的发布。那我觉得这种层面呢，当然算是国家的一个秘密。我觉得如果这些的话，你不要用你的职权去跟外部的去泄露，实际上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感觉比较像是以前的对于国家安全的一些规定，只不过是现在在新闻媒体领域再一次强调它。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因为最近一系列的事情吧，有一点对这个事情就特别的敏感，就如果说出来任何的一个，我都会觉得 杯弓蛇影 了。对，是有一点点。 不过对，就像你讲的，其实我觉得这建立在一个互信。就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对政府这每次出个招，就觉得好像你是要来干嘛。 对， 那政府好像出招，我也没想干嘛，但你们会解读它。可是说真的，就算是解读，你说很多时候你会呈现是一个这个政府的一个自信。就像说，就算好了，真的是去，我们就当作是标题党的解读，就算是新闻从业人员，中国新闻从业人员去为外媒撰稿，他也未必是一定是写批评中国政府跟负面的东西嘛。他可能是去，也许是他去捍卫他的国家，去对抗西方媒体你偏颇的观点。所以有些时候你在某一些的这些办法或者这些的限制条件里，你也会呈现这个国家 的一个自信程度、 嗯、对，没错，说白了就还是政府也怕，就是这个怕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就觉得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这么的怕，我们怕外部的信息进来，我们更怕内部的信息出去、嗯、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在我们在怕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近期还有哪些非常重要的表述，可能大家平常没有那么的去留心，但是把这些信息串联起来，就也许能够传递出一些另外的信息。比如说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他有过一番讲话，在近期他就说呢，要建立适应融合发展的媒体管理体制，针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管理尺度不一的问题，要统一管理度量衡，对网上网下不同业态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使传播秩序的更加规范，为融合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和有力的支撑。这是一段。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讨论过的，当时是国安委彻查境外的 NGO、嗯、那世源也是中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的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张英伟，他呢在近代史研究所做报告的时候就说，社科院内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就包括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啊，接受境外势力对点的渗透啊，就要求全院要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还再加上我们最近在微博上又看到有关人士频繁的被消耗啊、嗯、就包括在就算哈，就是我们这个题目想要操作的时候，想要进行一些采访，那昨天也是尝试联系过一些大 V 可能最近也是写过几篇有一些惹火的文章、嗯、那但是感觉上呢，几位大 V 最近的这个口风就对媒体的态度跟我们从前联系的时候不太一样，从前可能觉得好好没事，我就讲的事实就好了，我说您可以没有必要做过多的评论，就是说说有些可能被我们忽略的信息背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对方都表示非常的迟疑，最后说还是算了吧、嗯、婉言拒绝了。感觉到这些态度方面，就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些一线的从业人员他们会比从前更加的谨慎。 对，社科院还有最新的一个是说，社科院对于自己的研究人员的评核以后会放入一个重要的标准、嗯、就是意识形态，但是这个就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我不知道说我要比方说我要研究的是中国的这个婚姻状况、嗯、请问我的研究里面怎样用意识形态去评判它对不对呢？ 嗯，不过你讲到你说，我觉得啦，我不知道，就是在中国大陆，这在新闻养成，这后面也会讨论。但其实，在包括台湾或在西方国家，你说新闻要用管理两个字，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新闻呢，就可以在讲新闻，之所以就是新闻人员也有另外一种叫无冕王，他是第四权，所以你要管理这一权，其实它本身代表的意义是真的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作为一个新闻人，你说要被管理，其实。我觉得其实 完全不能接受， 是不太能被管理。 我就很好奇台湾哈，你说刚才 Cathy 讲的一些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特例，比如说政府机关或者比较敏感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机构，他跟记者要有些通气会，那相当于是我们记者之间是有一种默契的，大家会知道哦，这是事关国家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是心照不宣的，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很成文的什么情况下用新华社的通稿，什么时候是记者自己去采访，这些大家好像你跑得成熟了，自然就知道，不用去再说得那么明白。要是在台湾呢，比如说马英九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行程，马英九办公室说好了，这个记者最好是不让报，大家会这么乖乖的就听话，不报就不报吗？ 其实简单说，如果你不管是通气会，你只要你嘴巴跟我说出来，那就是能说的。你不能说的是， 要不然就别说， 你连说都不能说，自然是能说的，就不管是私底下聊什么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呢，你说官跟媒体之间有时候是互相利用，你有就私底下聊，他表面上好像是我们两个私底下聊，其实他也是透过你在，就在台湾的政治操作上很多，你在报纸上很多时候会看到某政党高层，这个永远都有一个某政党高层，这个人都不知道是 谁， 对，那私底下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但一定都会有一个某高层来讲。可是呢，其实就包括在香港，因为我们平常在一些正常的一些新闻操作，很多时候会打电话来跟你有一个什么，也许房协啊有一个会，他会告诉你下午有一个什么新闻的一个发布，就也不是发布会，就一个私底下的不公开的，那可能会有一些，那这些东西他可能会提醒你，就是在什么之前是不能报的，也不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剧名的一个引述者让你引用，而是你可能就当作是一个自己去听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在新闻操作上很多，但是真正如果是要涉及到国家机密是不能讲的东西的话，我相信 记者也没有办法 听不到，但在台湾你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有一条线在。你在台湾，甚至你说有一些政府的公文，他会就在这么媒体曝光了。可是你在台湾整体的名气，你会觉得这个曝光所带来的后续效应是你可能揭发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对台湾大部分的民意气氛来讲，他会觉得这个曝光，或许你觉得这是一个公文不应该曝光，那可能在一个公务员曝光，那个人可能会有一个泄露这种公共这个事务的罪嘛。可是在记者，至少在新闻这上面，很少有人会去谴责记者是，而且反而会被赞赏，就你啊揭开了一个什么东西。对啊， 这完全不一样的体制和气氛，所以差很多。而且我会感觉到哈，就是台湾的记者，你如果跑大陆新闻跑多了，你在大陆战场上拼多了之后呢，他们也会非常熟悉大陆的这一套运行的规则。我记得当时在采访两会的时候，就有一位联合报的资深记者，我就当时好像我想跟他连线做一个采访，就是当天是去了广东团，我记得他说他每年他都会去看广东团的开放，今年是胡春华嘛，他就想看看他有什么样的新的表述。结束之后呢，我就看见他坐在场里面，我之前听佩芬介绍过，他这是非常资深的记者，有机会就向他讨教一下，我就跑过去，我说王先生有没有什么采访的这个机会哈，他说还是算了吧。就当时你好像他有一些欲说还休的理由，但是他的眼神和语气似乎告诉你说，这个你应该懂得，就是如果我不愿意说的话，不要再强求我。我是说可以理解理解，然后就走了。就是在大陆的这个体制里面，你久了之后呢，你不管是外媒的还是港台媒体的大陆记者，当然了，就会有一种也不是自我审查，就是我非常明显那根线在哪里，哪些地方或者哪个时机，哪些东西可以说，哪些不能说。甚至我们有一次连线 CNN 的那个驻北京站的首席记者，他也有这样的顾虑哈。当时我和当他朱明前在的时候，我们俩都觉得有一点奇怪，时间长了之后就发现这个是必须的，有的时候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文字上可能在办法里面常常提到，就是底线意识。这在内地就是可能你很多时候你要有一个底线意识，这是其实中国官方也不利，你就也不害怕，就是告诉你其实要有正确的底线意识。 没错， 因为特别是作为记者来讲，可能轻的就是被请去喝茶，然后重一点的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都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没错，非常现实的考虑哈，生存是第一位的，可能 对。 好，我们等一会儿呢，还是来听一位，就是现在也可以说是在采编一线的，是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主笔，也是资深的评论员何三卫先生。他也是讲到了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也是给出了一些点评，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在这个时候哈。我们稍微休息，等我回来。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Cathy。 我是佩芬。 好，我们马上来听一下南方人物周刊的资深主笔何三卫先生对于近期的这样一个，又是有人觉得是对于新闻自由的另外一次打击的事件，他是怎么样的评价。 给外面写稿从来就是比较敏感的事情，给外媒工作也成了这个敏感的事情。他现在那个管理办法，他有一个说你是国内媒体的工作人员，那你是以国内媒体的工作人员的身份获取了新闻信息，你再发布出去，是不行的。那他有一些矛盾是在哪里？你比方说你国外的媒体，你不是说根据我们国家的有些办法，它是国内也是可以一同采访的嘛？那么他就国外媒体就可以采访，他就可以发表。你在国内的人员身份，你不能跟他发表。那如果我说如果有不允许的话，他只能是因为劳务方面的原因，比方说你是跟我们工作，那是我们不能允许你跟其他媒体写稿。这个在一个劳务管理上，我认为 以前没有明晰过，但是比方说以前我是 A 家媒体的那家媒体的记者了，那不能跟 B 媒体写稿，那是自然的，那你是竞争媒体，不能跟其他媒体了啊，我竞争。那现在发展国外，我认为这个呢还是没多少问题，但问题是他现在那个管理办法比较笼统的是不能跟他写稿，他没说是新闻信息的稿，或者是评论言论文艺类思想类的稿。那以前从来不限制了，那就是说，那如果是这个限制的话，那如果我不是媒体工作人员，我还是可以跟国外媒体写稿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国家领导人在欧洲去访问，你不是跟欧洲的媒体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吗？那你应该是可以的嘛。 就是我看那个办法里面很有意思哈，他说是禁止非法复制、记录、存储国家秘密。好像说的是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在职务行为当中接触的所有的都是国家的秘密信息，他要防止的就是你以这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甚至是超越新闻从业人的身份，就不仅你像你自己的本职单位，可能你像什么微信账号呀，或者在微博上在发布，是不是其实目的上他是还是要控制网络的这个信息的传播？ 这个看到这个我就想笑一个。他那个新闻记者能够获得什么秘密？一般来说，市民媒体，就是说非党直接机关的媒体，比方说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各市的机关报的记者呢，有可能他们直接把文件拿给你去抄，就说你帮我发布。那么一般情况下，官员说话，一是一般人他跟你讲，比方说他们说你是记者，他就反而更加小心，就是说记者获得东西不会更多一点，而且是有可能被更少一点。还有可能就是有些话反正专门就是要限制记者知道。那就是说记者能够获得什么机密呢？或者我就是没有想不出来记者什么情况下能够获得能够公开的获得国家机密。但是有一种情况下有机密，就是说他们比方说有些新闻记者写了个内参，据说你自己写了，你把它定义为内参，你写了一些本来就是应该公开报道的，但是因为某种政治正确的原因我们不公开发表，我写给某个领导看，某层面的看，那就叫内参，就直接发表给几个人，直接发向几个人发表。那么你这样定义就是已经把它定义成那个定义成机密了，那是否就是说你就发给他们了，你自己不能存档，我就不理解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我觉得上海有一次判了一个人的刑，好像就是因为他把内参稿给了几外媒体，就是说透露国家机密。那意思说我们自己就可以制造国家机密，比方说我去写一个就是根据政治正确报表的稿的内的东西，那我把它定义成内参，我把它上报跟国家某些方面，那就让我自己写了一个国家机密，只有那种情况下才能获得国家机密。那你记者，你官方官员，你把国家机密透露跟记者了，那记者不能保存，那记者该怎么处理了？记者写不写了？哪里存在这个？我认为不存在的事情啊，这个话怎么来的？我理解不了，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 那像前线的记者哈，真的是官员，他透露了一些所谓的国家机密，那记者会做什么样的取舍呢？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中国大陆那个国家机密很模糊嘛，他。一个是国家机密，另外一个是党的机密，我觉得看是不是需要分开。曾经有记者把那个，曾经有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是什么呢？就是党的会议好像是还没有召开，还没他们有通稿嘛？他们有讲话稿嘛？被新华社记者，他因为要发布要写稿，他昨天晚上就知道了。那么那个属于党的，我认为他那不是国家机密，那是党的机密。他的那个会议也开了公开，也不是这么机密，就是第二天就要公开。 那么他事先因为他拿到了，然后他也透露给境外媒体的记者了，因为要共享新闻资源，这有人，这是判了刑的，这是有的， 判了刑的， 那有啊，这事情在网上也查了。 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动作哈，就各种的文件啊、办法、规定啊，那现在前线的采编人员会不会感觉到压力比从前更大？ 这规定，但就那个规定来说，对一般的记者没有影响，你反正你都不会跟国外境外媒体那些网站，因为兴起了网站以后，它的稿量需要很大，国内媒体跟他写，有人跟他写，但一般记者跟他写的还是很少，没有会影响那些一般的人。我认为他应该，假使是限制，我认为应该出台一个什么文件呢，就是限制国内的公民跟境外媒体写稿，我说这样限制了就有力度了，不是说境内媒体工作人员不跟境外媒体写稿， 就禁止所有的人， 限制国内的公民都不跟他写，就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国外欧洲去访问，那他又限制了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在欧洲去访问，还在欧洲的媒体发表一篇文章，那他限制他们自己，这限制了似乎也不太好，如果这样限制，我认为这个力度要高一些。那有啊，那在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电影叫，我们翻译过来叫《窃听风暴》，德国的一个电影，它就是那个监视内容，那个特务监视一个作家嘛，剧作家，其中就有一个内容，就是他们在那个东德那边在西德那边去发表他们国内自杀公民自杀的内容的一个调查，就他们不应该去发表啊，他们通过秘密的渠道拉到西德去发表，就是成了一种罪证嘛，对，但也是一个我认为合情合理的一个合乎逻辑的一个管理办法。 其实何三位先生的这段访问还挺长的，我稍微剪辑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是合乎逻辑呢？他说因为这个管控早已有之啊，咱们之前讨论的节目已经对这些脉络有了一些了解，所以并不是第一天开始，但是现在感觉上是比从前更加的公开化。那他刚才仅仅是回应了，就是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不得违反规定向其他境内外的媒体网站提供职务行为信息，或者担任境外媒体的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特约撰稿人或者专栏作者。那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们马上有个担忧哈，就是也跟我们联系过很多次的徐大内先生，媒体扎记，我们也是他的忠实的读者。那像他这种身份算不算是给境外媒体撰稿是有问题的？其实不算是，因为他现在不能说是媒体从业人员，因为他自己说自己是个生意人了，已经开始做其他媒体产品的设计和营销工作。那这样的话就稍微不那么敏感。何三位自己说呢，我反正也不打算给外媒写稿子，因为我之前问他，我说等会儿要说的这些内容哈，要是有哪些你觉得不太适当，害怕有一些危险给你带来麻烦的，可以咱不播啊。他说没关系，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反正也不给外媒写稿子，所以呢有点豁出去了的感觉。 对，他说这个，但是有引起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我愿意多说一点的，我愿意比我现在的在党媒的，或者说我在体制内的，我想要说多一点的话，那我可能更多的为了获得自己的这一点点自由，我会选择我不要找一个组织，我就以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存在，那就造成其实是你不能说是整个媒体行业的人才流失吧，因为他们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在从事媒体工作，但是可能会导致一些平时我们常见的大众媒体，它以后可能人才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缺失。 就是现在感觉上哈，你说所谓的自媒体人有一种趋势，就是我做了可能 N 年的这个前线记者，我就不跑了，我就专心是做评论员，反倒是这些人的文章的阅读量可以说是就是被阅读量是大的，因为他们文字功底又好，加上前线有非常丰富的采访经验，后期的评论和分析能力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们的文章可能 被某些人担心的这个杀伤力会更加的大。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管控模式的话，对于这些人你是管不着的，因为他不算是采编人员了，现在不算从业人员了，所以这可能我觉得感觉上有一些漏洞，可能要把它设计的再严密一些，才能起到我党真正想要做到的管控的这个目的啊。 嗯，不过嘉宾刚刚讲了很大的篇幅在国家机密，到底 国家机 密是什么？记者那么容易拿到国家， 而且我们还可以制造国家机密。 对，所以这其实又刚刚回到我讲的，你说就算是一个闭门会，就是他能讲，就是国家机密真的是就关起门讲，然后我跟记者聊，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因为一般来说能够定义在国家机密的话，一旦是泄露，它是真的是属于到叛国罪的层次了。所以这国家，我觉得顶多用另外一种更新闻专业的说法，应该叫做独家新闻。而不是国家机密，因为既然是我说给某特定媒体听的，他应该是说某特定媒体的独家新闻嘛。可是你说记者这评论，其实刚刚樊素也点到一个，就是其实很多的资深记者，特别在台湾很多的时候，你喜欢看他的新闻报道之外，你更喜欢看他搭配在旁边的是他的特稿， 对， 因为他长期在跑这些领域里，他是他的专业，所以他的特稿才是我们真的想看他的观点嘛。可是你说可能环境的不同，那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些记者，应该说以前刚开始呢，很多的评论节目呢，可能没有想到把记者拉到第一线做。可是因为我们刚做他时代嘛，访问过以前我前老板，他就是第一个把记者给拉到了前线，对，李彦秋来做评论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是因为记者他可以接触到更多线上的第一手消息，还有可以不止笔上的，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他观察到的东西可能他未必能写的，他可以把它拿到节目来讲。所以这塑造了其实很多的记者上前线，他其实有更多专业的东西能够讲，那他也有一个可以去抒发的一个舞台嘛。可是用到现在的一个结果，其实你说管控也可以，也有的，因为其实很多的记者到线上去讲，他可能会因为讲得开了，他可能会得罪到他的就平常在跑线，你说我跑马英九，我平常骂他骂得多，其实马英九也不高兴，那报社就会有考量说，其实你是我请的人，那你跑这个线，但你却到其他电视台去评论，然后最后你得罪了这个线，那我报社要承受的这个嘛。所以后来有一些记者要上电，其实也要向报社去报备，这我觉得都合理的。那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状况，那很多记者其实就选择去当名嘴。可是那名嘴多，那现在在台湾变成媒体是什么样子？就是满街的名嘴了， 名嘴满天飞。可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比方说我们名嘴上评论节目，我这些的记者上评论节目，他会担心的一件事情是说我的东家不高兴，或者说我会触犯到的一些是我东家的利益。但是中国的记者可能我担心的已经不是这么简单层面的， 担心的之前还是行业里面的东西，就是说我跟同行怎么看，我的老板怎么看我。但是中国记者你面临的风险就远远不只是在里面怎么样这混这口饭吃了，有可能饭碗你可能就没了， 有可能人身自由也没了。 人身自由也没了。好，还有另外一件也是大家很有一些担忧的事情，在于现在开始很多的地方的宣传部跟高校共建新闻学院的产生这样一种模式。我这儿看到2013年今年五月份的一个报道是大公报的，说的是中宣部教育部2013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关于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那么这个报道的是甘肃的事情，甘肃省委宣传部呢已经是根据意见的要求，在5月9号的时候跟西北师范大学签订了共建的协议，为他们共建新闻学院进行揭牌啊，并且是开了校部和共建新闻学院的这个院委员会的会。那么其实呢，西北师范大学不仅仅是甘肃的唯一一间，还有兰州大学也是共建了新闻学院跟宣传部合作的。那么但是兰州大学呢就有一个非常争议性的人物，他呢也是可以说是左派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吧。那他的出现因为他要出任的是兰州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所以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于是更大的争议就在于，是不是说这于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管控就已经开始深入到高校了。大家会非常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些思想意识要从娃娃抓起。好，我们等会儿再就着这个话题哈，也想听听何三位先生他有什么样的意见，并且他了解更多的关于刚才我说的这位争议性人士的从前的一些做法和说法。好，三里坏新闻等会回来。You radio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Cathy。 我是佩芬。 刚才我们讲到哈，这位兰州大学新任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为什么有争议哈？他叫林志波，他呢是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的社长。他最近一次呢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表达也是在微博上，因为他就称赞张艺他是贬低张艺谋的这个新作，因为有人就称赞张艺谋的新作是回归到了对艺术啊对心灵的尊重，说的是归来嘛。嗯，然后林社长呢就说他写了一篇文章啊，他应该是在微博上转发，由这个党建网转载的一篇文章，叫电影归来以揭露的名义渲染丑恶，摧毁主流价值。他就痛斥呢以国人之丑陋邀洋人之奖赏，说张艺谋的片子呢不是糟蹋中华文化就是侮辱中国革命，里面尽是一些大辫子抽大烟三妻六妾荒淫无耻奢侈腐败血腥屠杀人性压抑心灵晦暗人生挫折之类的内容，从中完全看不到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善良，也看不到中华民族的奋斗气节和尊严。兰州大学的新闻学院可以说在新闻圈也是有一定的声望的， 地位， 一定的地位的。有人说那是中国新闻教育的重镇啊。 嗯， 那在知道林社长要出任这个位子之后呢，在微博上也是满屏的吐槽，有人甚至点起了蜡烛为兰大的师弟师妹们悼念，说兰大新闻学院可惜了。好，那到底为什么这个人争议这么大哈？他还有哪些光荣的历史？我们来听一下何三问先生有什么样的表述。 林志波他之所以引人关注，还不是因为宣传部门跟那个高校联合办新闻专业的那件事情本身，而是因为林志波本人的一些特点。他本人的那个言论，他个人思想在媒体上，在个人媒体上表达，每每有令人吃惊的地方。我记得他去年还前年了吧，他说大饥荒没有饿死那么多人，所谓大饥荒是那些人呐、人们呐、为那个用那个事情来攻击毛泽东。这是他原话，好像他就说的攻击是去攻击毛泽东。因为我看那个当时我们人物周刊后来做了一期关于大饥荒的专栏，我个人也是因为受到他触动，我写稿的时候我觉得怎么今天有那么多的浮屠的思想呢？他而且他本人林志波先生他是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而且他写过一个关于彭德怀的电视剧好像，我在网上查过，哇是这样，他既然研究过彭德怀，那不可能不借助大饥荒，那借助大饥荒的材料，不可能不知道大饥荒那件事情，那我认为就是故意的搞了，所以我也是我当时写大饥荒稿子的一个动力。那么这次呢，他又发表说，那个福实是一个西方的买办文人，他。他那个没有什么学问，整个一辈子就在贩卖西方的东西，怎么样？这些就是非，就是说哲学也没有，学历史也没有，反正就是非常非常没有常识性的那些言论。好，他这是一个方面。我认为他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了，我认为他主要是他的个人言论，而不是说他那件事情本身。高校跟也许兰州大学是兰州是甘肃省选定的，甘肃省委宣传部选定的，跟那个高校联办新闻学院的一个学校。那林志波呢，他到学校去教书，这件事情本身是全国各地都有的。那么他引起关注的是他的那些言论。我认为他还提到一个话是很非常令人吃惊的，他说那个我们现在他提了一串我们那现在中国内大陆很有名的那些网站，比方说新浪、腾讯、网易、搜狐、 这些网站呢、啊，他认为，他就提到这些网站要是收归国有，啊，会什么什么样？他就提到这些网站是因为这些网站都是上市公司，都是一些没有多少国有股份，几乎现在他现在不知道这些网站有没有国有股份，他提到一个要收归国有，这话。我是前天晚上看的，我看了这个新闻相当吃惊。 嗯， 我以为全部网民都很吃惊这些话，所以他的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地方。 嗯，但是刚才我说的那几间学校哈，就有另外一些担心，说地方宣传部跟高校共建的话，就感觉像是要把这个意识形态的工作从学生抓起，让这样的联想合理吗？ 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我觉得他即便没有联办，没有以前没有那么明明白白在说地方宣传部门要跟高校联合办新闻学，其实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来都是交给地方的，就是比方说你在那个学校是哪个地方，就是兰州大学，你在甘肃，那你想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要去做个报告，那也是学校，那也是跟某一个人去做一次，比如说演讲一个数学问题，那个形式不一样。 嗯， 那他本身就是这样。我觉得现在那个联办呢，有可能呢突破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自己给钱呢、啊、或者给人呢、啊、给编制啊，是一个这么一个事情。 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的。 它其实还是有内容，还是有内容。嗯，那你总之它是现在我们国家大陆那个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管理措施的一个办法之一嘛。 嗯， 昨天网上有消息，这个科学院国就是中科院，中科院就是国家社会科学院。 嗯， 有办了一个马列学院， 嗯， 马列主义学院，那个学院呢，它向国际向全球招生，一年制，招一年读一年，授予中国学位， 嗯， 在国内办，还有去办，中国还孔子学院，这是办在国外。这个社科院那个还有社科院对管理学，对他们的社科院的。研究人员的管理了，就是说如果政治不合格的话，那就不是他们的管理研究人员，就是政治方面思想作为一个管理条例，作为一个管理内容的要求，就是昨天看到的一条昨天的消息，昨天网上就是 那看到这样的消息你有什么联想？ 就是我们现在新管理的新措施嘛，新办法嘛。 嗯， 其实他以前我认为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明白白。 嗯， 你以前说你高校，你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的研究员，你政治部的，我认为他们也可以取缔你的那个资格了，明白招式那个内容。 好，林志波，刚才何三问先生。也再次梳理了一下他从前在微博上有哪些被人认为的是所谓的公共笑话哈， 雷言雷语。 他刚才说的夫死其实说的是胡适了，他说公知呢把胡适奉为祖师爷，因其崇洋媚外和反共立场，而并非胡适真的有什么德才。论德呢，此人吃喝嫖赌五毒俱全；论才，此人号称大学者、大思想家，但是除了吹捧西方文化、贬低中国历史，究竟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成果？胡适呢，就是一个披着学术外衣而承担共济会使命的买办政客而已。这是林志波在微博上面的原话。 对， 当然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感觉何三位先生对于这个林先生要担任这个兰州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还不是很担心。我觉得也确实是，就是说你实际上大学生来讲，他前面我觉得他的人格或者说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他是已经定型了吗？已经形成的了。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大学基本上是人生观和世界观、价值观 正在形成最关键的时候。 对，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你接触信息的渠道，因为实际上 但可能现在孩子比较早熟， 对，而且他们比方说可能从小就已经开始用网络的媒体， 对对对， 我已经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言论， 对，跟我们这个年代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更恐怖的是对网络言论或者说对这些信息的自由的公开的一个限制会对孩子们也好未来下一代也好影响更大。但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因为大一的时候都会上一些传播学理论的基础的课嘛，那那个时候大一念书还是比较用心，然后还是会去背一些考试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就是说有一条就是新闻媒体的作用社会作用，当中有一条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刻，叫你有义务去维持社会稳定，协助维持社会稳定。当时背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挺天经地义的，然后觉得也能理解，就是最近两年觉得越来越不是味儿就想问问佩芬说在台湾的这种新闻的教育方面会有这样的言辞 还记得吗？ 还记得 真的 对， 哇，你们都是好学生。 可是你刚刚讲维护社会稳定，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绝对是有道，绝对是对的。就很多时候你说在一些灾难新闻的报道，其实你说为什么日本的报道是可以让民众安心不会引起恐慌，台湾就喜欢让大家每个人都吓的日子，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有，但你重点是你背后的含义，你究竟是为谁来稳定这个东西，我觉得 这 是后面的。可是我觉得在你说离开校园真的很久，可是我觉得校园对我来说就一个新闻教育，因为我读的是新闻系，还真是正宗的新闻系，你说到这个媒体，说真的你要问我校园教了我什么，实务经验没有，所有东西都是我到了职场才学实务经验。可是我觉得校园最大的是让你有做新闻的态度，有热情，因为你说很多细节你说还要背新闻伦理什么，我真的背不出来，我也不是个认真的学生但是很大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先做一个人才是一个记者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课堂上探讨的，就不断的很多例子在探讨，就是新闻自由跟某些一些道德还有国家安全之间的这个中间的平衡点它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一定导的一个一定的是非或一定的一个规律可循，可是很多时候你要懂得去拿捏那一把尺我觉得这在校园是最主要。我觉得很有我到现在很大的例子，我不知道内地的校园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就老师会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天你是一个新闻记者拿了一个摄影机你在一个公路上就遇到前面的车祸然后这个车子快着火了有一个人在车子里面，你究竟会拿起摄影机先拍照还是先救这个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在我的脑海里， 新闻价值和新闻伦理怎么取舍， 对，你会，对，那当然你要先救做一个人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国外媒体他未必，他可能会拍下然后来做，所以我觉得校园最大的一个就是培养你基本做一个先做一个人然后还有一个专业做新闻的态度 好，我们非常关心哈，到底甘肃现在省委宣传部跟两间学校已经共建了新闻学院，他们到底会做具体哪些动作，还真的在他们的院务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看到甘肃日报的社长张瑞民他就讲过几句话，大家可以感受到哈，具体会有哪些变化。他说目前高校的新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是有关道德教育欠缺，道就是道理的道，那道呢也就是树立什么样的新闻观，那他们的目标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同时呢也应该解决目前新闻培养人才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教育和实践脱节的问题。将来呢他们就会请一些他们认为的优秀的媒体从业人员到新闻学院兼职挂职，而且每年会选派他们认为优秀的名编辑名记者来到媒体进行这个讲课和学院形成媒体之间的互动，来加强新闻学的学和术的建设，也会开展系列的讲座，希望是共建新闻学院的平台，建立研究智库通过舆情分析为甘肃发展提供政策依据。就是如果你从这些表述来看，非常明显他是要为一个东西服务的，而且他是希望你是培养人才是来满足某一个单位可能某一种价值观的一个需求。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学生我觉得一个是早熟，二一个他接触的信息面就早已经不是像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微博也没有微信上都非常不方便， 这个年代你说信息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时候，你对于大家如果说从刚才的这几段话当中你闻到的是一种希望对于你思想进行管控的这样一种措施的话，在现在的环境之下还有没有可能做得到？即使你真的是做到的话，他们真的会不会去顺从你？会不会说你一管控，大家的反弹可能会更加的大，有没有可能会产生一种逆反的效应？就包括之前是云南还是哪个省的状元吧，他不是在纠结应该报考哪个专业吗？他其实想去学新闻，因为他说我受到马尔克斯的影响，他说我非常喜欢看马尔克斯的作品，当时他好像不知道马尔克斯是以前也是做记者的，后来就有记者提醒他说他也是做记者出身，他说哦，那就我更要去学新闻学，他而且喜欢特稿。刚才佩芬也讲特稿哈，应该大陆的特稿跟佩芬理解特稿可能不太一样，台湾的特稿是不是偏重于是评论方面的 观点？ 但是大陆这特稿就是长篇的，像特写的，他说我想去做那样的记者，但是他的这样一个志愿一在网上披露之后，很多人就劝他还是回头吧。 前去采访的记者纷纷劝他不要干这个。 最后说我还是选金融吧。好，那新闻教育的话题哈，又是一个可以讲很久很久的东西，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聊聊这个吧。刚才说到甘肃那段话哈，有几句我有一些的感受，就是他讲到会请一些名编辑名记者进校园。说句实在话，我现在干的咱们都算是做新闻的嘛，算不算？但是我没有说像 Cathy 就是那么正规的新闻训练，虽然我在学校的时候也所谓的修了一个双学位，但是那个就几百人，一个礼拜也就上两天课，还有的时候逃课就是去干嘛去了。但是对你影响大的不是说你在课堂上学的什么，反倒是就是这些名记者名编辑进校园，你在学校接触的人，听过的讲座，看过的一些书，然后又看过别人实实在在在做的事情，这些会影响你的。可能因为我们学校比较靠近南方，所以对南方系的印象是非常深，而且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师兄师姐，他们都在那一个我们向往的新闻单位工作，所以他们给我们传递出来价值观可能会耳濡目染的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师弟师妹们，这个跟地缘是非常有影响的。 对，然后我最后再想说的一点就是说，关于我们现在其实蛮想就经济比较开放，然后可能在这些言论方面会有一些更收紧的一个情况吧，但是我觉得让我觉得有一个大家有容易忽略的是，实际上你的这个环境也是你能不能够吸引到投资或者吸引到外部的商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方说最近其实这两天内地的这个 Line 这个应用程式就有点类似于 WhatsApp 跟微信的这个是不能用的状态，可是就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这个 Line 还在上海做很盛大的这个展出，就是里面那些很可爱的公仔。那我想说的是，如果说每一个前来中国投资的这种网络的企业，它但凡是跟网络涉及到的，那我都要担忧我有这么大的一个政策风险。 对， 实际上我觉得长远来讲对我们的经济也是不利的。 哎，但是听说最近 Facebook 他们已经定了，就是要在北京设办事处了。 那当然是 可能经过这么多年的谈判交涉，终于有了一个相互可以接受的方案。 我刚刚 这中间是可以妥协的。 我同意樊叔，就是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导师，在特别在媒体，所以我很庆幸我入行的时候，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新闻态度。可是回归到现在，或许在中国大陆，他面对的是也许是政府的一些，也许有一些办法什么。可是你说好在台湾，他现在所要面对的是什么？当你开放了之后呢，你要面对可能是企业，当这个媒体的商业经营者，你说这些人不会对你有管控，不会有黑手吗？所以新闻人永远都在对抗某一种黑手，那只是什么时候而已。其实在台湾面对的就是这些企业主。 对，但是树立一个榜样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们当时一块去听王建壮老师台湾的名笔在香港开的讲座，他有一句话印象非常深，他说偶像是一时的现象，但是典范是永恒的价值。就如果你在学校里面从我上大一开始，你给我灌输的让我接触到的是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话，可能也会对刚才我们说的，尽管是现在比较 抱这种乐观态度的这些学生们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当然这个是要长期的，可能真正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你没有办法在短期的4年之内有那么决定的影响了，可能这条路非常漫长。但是你在接触基础教育的时候，如果是有这些东西的影响的话，还是难说哈。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后再打个小广告，希望大家多收听3D环境文。我们不敢保证我们输出的是正确的价值观，但是我们让你知道更多的消息。 太棒了，这个直接可以拿来做下一集的广告语。好，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是佩芬， 下周再见， 拜 拜，周末愉快。